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晚上11:00，杭州，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他的哼唱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明日钟声在耳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兆涛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兆涛。 我现在要唱给你听， 我现在要说给你听， 方式感觉 以我们的方式感觉彼此。 我只想这样， 我只想这样 唱歌给你听， 放歌给你听， 唱首歌给你。 这里是夜歌， 你在说给谁听？ 已经很深很深了，可我知道还有人没有睡。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。 半夜来买东西人挺多的，谁让咱是24小时便利店呢？ 我是小区的保安，在值夜班。 加班吧，经常加，对我们这行来说家常便饭吧。我觉得 我是一名人民警察，我负责这个。 我是一名录音师。 我是一名售票员。 我呢是一名城管队员。 我是厨师，工作挺晚的，挺辛苦的，挺累的，觉得挺孤独的，挺无助的。但是这样，很多时候就觉得夜晚， 我们没有把你忘。 夜晚很精彩。 这里是夜歌， 坐在店里， 我是吴兆涛。还在路上吗？每天都这样啊。来，到我这辆寂寞夜车上来坐坐。我是吴兆涛，这里是夜歌。 夜快车，同行者不多，红隆隆，心有点朦胧，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。 直播间的窗户望出去，我看见对面楼里有一盏灯还亮着，灯下的他会是谁？为什么这么晚还没睡呢？ 整座楼好像只剩下我这一盏灯了，突然觉得有点害怕，刚泡了一杯咖啡，不想加奶，要不你给我挑首夜歌加进去。 好啊，那我就送你一首牛奶咖啡组合唱的歌吧，就叫越长大越孤单。到了夜里你感觉有些孤单害怕，其实这没什么，相反这说明你长大了。 多年以后你会 回到我身边，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，看着我也告诉我，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。你曾对我说，每颗心都寂寞，每颗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，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，永远的不会退缩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，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，也不得 寂寞，还好有叶哥。 我现在是一个保安，我今天的烦恼就是因为我的工资已经很久没有发出来了，给妈妈打电话我也没有说哦，我过年那天很惨，但是过年那天我也有快乐的时候，因为有一只小狗在陪了我一夜，我挺高兴的。我希望所有的人们像我一样快乐吧，大家每天给我的笑容就是我工作的动力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样努力工作。 努力工作，即使只有一条小狗陪着我，在阴冷的地下车库，这位女保安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话一直微笑着，我没有看见那只有过年时陪她的狗。于是临走前，我把这首《夜歌》送给了他。 那一年回家路上遇见一条狗，哀求的双眼看着我，它好像喜欢我呀。几条街它还跟在后头，我决定离开这只狗，坐上车之前我愧疚地对它说，我有许多苦衷。 首歌就叫狗。此刻连街上的流浪狗都睡着了，可有人却还在感情的路上苦苦流浪着。 我好像失恋了，一到夜里满脑子都是他的影子，想给他打电话听听他的声音，可是到最后一个号码的时候，我总是不敢按下，短信也都是写了又删，删了又写。我不喜欢自己这个样子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。这首夜歌给我吧。 我不知道你和他怎么了，这种事情只能让他慢慢过去。我感觉你想的太多，男孩嘛，别这样，你都不喜欢自己，谁还会喜欢你啊？行了，听我一句，别想太多，把这首歌枕在头下，快睡吧。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你说 做保险的，最近总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保单啊保单啊。 经理说了，如果这个月再完不成任务就走人。给首夜歌帮我催催眠吧，我必须养足精神，明天还得跑好几个地方了。 做保险的最不保险了。哎，可不可以给失眠投保啊？那我们可好了。我看啊，那也只有午夜这个保险公司能受理这种业务。好了，我已经把你的催眠曲准备好了，快睡吧。你听，星星都亮了。 我从睡梦中醒来，轻轻将门窗打开，月光就这样跑了进来，将我的心温暖起来。我像是飘在城市的一颗尘埃，找一片土地停留下来，飘呀飘，飘在茫茫人海，偶尔会有月亮陪我等待。 还醒着的人知道，在这座寂静的城市里，此刻还有人和你们在一起，你们很温暖，很安全。 我是那个出租司机，现在上夜班，从晚上七点开到早晨七点。夜里边后半夜没活的时候，困了吧，唱会歌能提提神，是吧？出租司机这么频繁的一个岗位是吧，每天就是不停的上客人下客人，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呗。治安呢、啊、各个方面啊确实比以前好得多，我觉得我们干出租心里边也比较踏实，对，确实是比较踏实。 坐在你的身边是种满足的体验，看你看的画面，过你过的时间，天也晴了，花也开了，微风也沉醉，虽然你不说话，却也早已万语千言。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真空，

随你在等待，做你感情上的依赖，我没有任何的疑问，这是爱。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，多无奈。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我无法只是不懂原谅，感情你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，但你说 外面的空气好啊，这家夜店我常来，今天有点喝多了，来给点音乐清醒一下。 他在你 还是回到了原点。谁在你的身边，就对谁好一点。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。既然遇见了永远，就不要说再见。

错。 每天夜里，让思念化成一双隐形的翅膀，在星光和音乐铺就的美丽夜空中尽情翱翔。 好久不见你春梦的形象，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，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。 这里是夜歌，五周同和你在一起。 重温最后一次相约的初衷，离开 也许我可以陪着你，怀